密云云蒙山阴转雷阵雨，27度到19度。大兴半壁店森林公园阴转雷阵雨，29度到22度。门头沟灵山阴转雷阵雨，23度到15度。旅游天气预报为您播送完了。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古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沼，塞伦盖蒂草原，加拉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本节目由环球旅游广播联盟特别奉献。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老公，你可太明智了，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咱全家可以出去旅游了。 全靠老同学推荐了一号新家，高品质设计，全程跟踪服务，高端材料，还免费赠送17件家具和6件家电呢。 爸爸妈妈，咱们赶紧出发吧！ 装修旅游两不误，一号新家让你梦想成真，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到店体验就送健康枕。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网罗全球美景，记录美好时刻。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环球旅行家，带你开启全新的旅行时刻。 本节目是由环球旅游广播联盟成员台山西音乐广播为您制作播出。我是山西音乐广播的节目主持人文杰。环球旅游广播联盟环球旅行家第12系列节目主题，变化40年。今天我们就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谈一谈变化40年山西有哪些改变吧。从没有旅游概念到实现我们说走就走的旅行，好像旅游早已经从一项奢侈的家庭活动变成了当前最时尚最主流的解压方式和娱乐习惯了。从缓慢闷热的绿皮车，一直到疾驰而过的高铁时代，从跟团游到自助游、自驾游，全方面发展的新时代。改革开放40年，我们的生活也因为旅游发生了很多的变化。先来说一说以前大家对山西的印象吧。大家一说起山西，每一个人的印象好像就是只有煤矿，没有更多的了解，也不知道山西原来有这么多的文明古迹、青山绿水。你看，包括平遥啊、五台山呐、还有云冈石窟、蟒河、太行洪崖、大峡谷等等等等，就别说外地人了。作为地地道道的山西太原人，我都不怎么了解，因为小的时候真的交通工具不方便，一般呢我们就只能是到附近的公园呐、或者说动物园去看一看，已经很远了。记得那个时候好像我们还要等着家人骑着28大梁自行车载着我们才能去啊，柏油马路很少，基本上都是土路啊。我觉得这种回忆应该全国的朋友们都会有吧。好像后来长大一点，我们的生活当中才出现了火车这个词啊。那个时候应该是绿皮火车，就是我们可以坐着火车出市区了。然后我记得我去的第一个地方应该是柳林，就是和爸爸一起坐着火车去柳林走了一整天，然后就在小河边抓了一些小蝌蚪回来。火车票要好几毛钱。那个时候有一个特别好笑的段子，有一个老人家，他第一次坐火车，然后准备去坐火车看他远在外地的女儿。在火车动的那一瞬间，他竟然惊讶地说，天哪，火车是会动的啊！回想起来真的还有蛮多回忆的，就是很可爱，然后觉得那个时代大家出行真的很不容易，出门很困难。说到过去的种种时光，好像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回忆，那我们就来听听看吧，听听大家怎么说。改革开放40年，你的生活或者说你和你的家人在旅游意识上有哪些改变吗？ 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力但是现在就觉得哇，原来就是还有这样的操作方法，回头去看的时候还是变化特别的大。 原来可能觉得坐飞机比较奢侈，但是现在比较常态化，目的地的选择范围会变更大一点。我第一次坐火车去北京，我记得是坐了整整一夜才到的，就是从晚上8点出发，然后早上6点到。 你好，我就想问一下，你小时候会有一些出游的经历或者是想法吗？ 小时候嘛，家里穷，所以就没有什么说会出去旅游啊，或者有这么一个概念，只是有时候过年过节啊，可能回内地探亲，和亲人吃顿饭之类的。那个时候啊，就感觉好像坐飞机都是非常贵的样子，所以就想都不敢想这样子。我以前坐车回乡下得8个小时坐到屁股都疼了，所以其实蛮难受的，所以那个时候就感觉飞机很贵，但是坐巴士又很辛苦这样子，所以没有这个想法，或者想都不敢想这样子。 你好，想问一下，你小的时候出行的话，如果选择出游会选择哪种交通工具呢？ 小时候就只有火车，出去还是很不方便。 现在呢，长大之后你最常选择出游的交通工具是哪一种？ 高铁。太远的地方的话肯定是飞机，但是如果说是以前的话，我上大学那会儿只有绿皮火车，坐一晚上绿皮火车才能到，就很不方便，去哪儿也觉得要先考虑一下能不能到，然后得走几天。但是后来高铁和飞机都很方便之后，就是价格也比较低了之后，就会去的地方会很多，就是想走就走这种。 从大家的留言和聊天当中也感受到了，现在我们的生活正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旅游已经成了我们必不可少的生活必备品。我在生活当中也遇到了这样一位很有想法的旅游达人，来听听他的看法。 你小时候出游会选择怎样的交通工具呢？ 小时候不太会选交通工具，就跟爸妈去嘛，爸妈他们要是选坐飞机坐火车，然后或者自己开车去，我就跟着他们走。 你小的时候有旅游的概念吗？ 有啊，小时候有跟着家里面的人，然后抱团出去玩，他们一般都是一个企业里面嘛，然后一个单位的人，然后很有意思，大家都认识一个团的人，然后都是爸爸妈妈同事，然后会有同事家的孩子，我发小都是这么来的。那一次是坐火车，因为我小时候很小，只有绿皮车。 你会觉得现在和过去最大的区别在哪？就是在旅游方面的话， 我觉得现在可能是生活条件好了，所以人会变懒一点，然后以前出去的时候要想说可能稍微省一点钱，然后我要去逛更多的地方，然后现在家里面出去玩的时候可能会比如冬天会去海南那边租一个房子，在那边生活一段时间，然后其实行程安排的也不是很满，就是租一辆车嘛，然后你今天起来然后觉得天气还不错，那要去哪儿就说走就走了，然后累的话就会休息，不会再逼着自己说我要跑多少个地方。可能你这一次的旅行会花费家里面收入的1到2个月的工资，如果这个搁在10年前15年前我还比较小的时候，我爸爸妈妈一定会舍不得，然后现在他们会想开一点，我觉得消费理念有变化，就是以前出去玩的时候其实就是碰机会嘛，现在其实会有这种旅行的冲动，而且这两年的高铁越来越方便，真的是如果不是出国的话哈，高铁一般会满足的。 你最喜欢的旅游方式是什么？包括跟团游、自由行还是自驾游？ 我最喜欢的方式应该算是自由行，因为我特别懒，我觉得能在那个地方静静的生活，哪怕我不去旅游景点啊，我就去我住的周边的那些小巷子里面，我能看到这个地方人们生活的真实的样子，对我来说很满足，然后吃一点那种苍蝇馆子，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很有吸引力，然后我很喜欢在我出去旅行的地方发呆。我们现在获取信息的渠道变多了，因为以前的话可能除了去过那个地方的人和导游知道那个地方是什么样子，在哪能吃到好吃的能住，他们握着这个信息，然后你没有去过你就是不知道。那现在的话我们可以通过网上查到各种各样的攻略，他们会有一些很走心的推荐，如果我自己去的话我没有以前的那种不安定感，我觉得年纪大以后其实对旅行不太富有原来的那种使命感，就是我小时候我记得我去了一趟北京，但是因为时间的问题我没有进故宫，那个时候给我留下了一个念想说哇好遗憾呀，我去一趟北京居然没有去故宫。现在就是我去了很多地方， 去海南他们说要吃椰子鸡也没吃，去什么广西他们说要吃螺蛳粉也没吃，但是去的时候有计划吃的，就是很多这种其实没有碰到的东西，我就觉得说我就给这个地方留一个念想，那我可能今后再有机会的时候我再来实现这个愿望，我不会像以前那种执念说我必须要吃到什么，必须要逛到哪儿，没有这个。 因为可能以前认为就是一辈子可能只来一次，但是现在就是随时说走就可以走，想去还可以去。 真的是从大家的生活里我们就感受到了已经有很大的变化，有很多人已经开始从没有旅游的意识，或者说很少会想着出走，到现在说走就可以走了。作为地地道道的太原人，就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我们山西呢从这个暑假又开通了太原去往各个城市的列车包括飞机航班，便捷的出行让我们实现了早晨在太原喝头脑，晚上就可以去成都品小吃的双城，甚至是多城生活。微信后台有朋友留言了，他说现在出行很方便啊，休息一个3天的小长假，我们就可以随时订票，想去哪儿去哪儿。而英呢留言说，哎呀，以前根本没有出游意识，必要的时候才会离开家，坐在绿皮火车上看到外面的世界。而白鹿清晨说，以前呢能坐绿皮火车已经是一种奢侈的生活了，现在呢飞机都很方便又便宜了，普及到了我们的生活里啊。他还贴出了他们家的28大梁自行车，我想大家应该都有曾经坐在横梁上然后让家人载着去兜风的经历吧。真的是便捷的交通给我们的旅行和生活带来了很大的变化，完善的对接和服务也让旅行变得更加的方便了。在年初召开的我省2018全省旅游发展工作会议上，山西省表态要着力炼造黄河、长城、太行三大旅游新品牌，到2020年初步建成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构建山西文化旅游发展大格局的升级版。 老公，你可太明智了，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咱全家可以出去旅游了。 全靠老同学推荐了一号新家，高品质设计，全程跟踪服务，高端材料，还免费赠送17件家具和6件家电呢。 爸爸妈妈，咱们赶紧出发吧！ 装修旅游两不误，一号新家让你梦想成真，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到店体验就送健康枕，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便捷的高铁时代的到来，让我们很多人已经实现了一天可以双程甚至是多程的生活，越来越多的人觉得旅游已经成了我们生活当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了。你的身边呢有没有爱旅行的达人或者是朋友？在我的身边就有一位这样的越野达人，他特别爱旅游，他叫九途萧索，是一个典型的旅游爱好者，飞机、火车、自驾，所有的旅行方式他都在体验着，他的身体和灵魂永远都在向往更美好的城市和美丽的目的地。就李健歌中的贝加尔湖，他已经去了不下4次。 我是去了一次以后我就喜欢了，那种特别纯净特别干净，我感觉就是顺势而为。第一次我飞过去，飞到伊尔库茨克，然后坐车，一个是叫奥里红岛，奥里红岛是在贝加尔湖上面的一个岛，这个岛就纯粹的一个原生态的一个岛，岛上没有一点公路。奥里红岛它其实它音译过来直译过来就是干旱的岛，对，它竟然在这个费加尔湖上，它就是一个，它这个岛竟然很干旱，但是这个岛上的地形地貌特别丰富，它又有这种沙滩，又有森林，还有草原，各种各样的地形地貌。所以我第一次去奥里红岛的时候，我说这个地方我一定要开越野车。费加尔湖怎么样一种感觉啊，就是特别的干净，干净到什么地步，就是你直接我拿那个湖水来煮茶。去贝加尔湖边上，我们自驾的时候第一天扎营的那个地方就是一个小村子，它就很多那种大石头围一圈，等于是一个篝火的一个圈子，大家你在里面可以随便点火，它就有卖那个柴火的，劈好那个柴火就是人民币10块钱啊，铁丝捆好就在路边卖，我们买上以后就晚上打起篝火来，然后去喝酒。我们带着汾酒，但是真正去那个地方去喝沃塔瓦的时候感觉特别棒，就是我们一喝酒那种感觉特别好，因为所有人大家都放松下来，晚上扎营的时候点上篝火，大家支上帐篷在树林里头，那一天特别棒的就是那种晚霞，因为我们第一次去是7月份，就是晚上10点那个太阳的不落山，整个那个晚霞红彤彤的映在那个湖面上，正好过来一条船，船上有两个打鱼的，就跟油画一样特别美。然后我们大家还喝酒喝嗨以后，大家在那种就放声唱歌，村子嘛，离村子也不太远，当地村民就出来 他拎着他拎了一个大壶，他里面拎着一壶酒，他自己酿的酒，然后出来以后跟我们喝，也给我们倒着喝，我们也给他喝我们的酒，俩喝完以后就是那种特别嗨的那种感觉。我觉得旅行最让人兴奋的一点就是你每天都是崭新。我去了贝加尔湖好几趟，每一次去的感觉都不一样。你只有真正的坐在那个湖边，拿上一瓶酒，就安安静静的坐那么一会儿，感觉特别棒。首先是你就感觉自己的那种太渺小了，人太渺小了，相当于大自然那种一望无际的森林，湛蓝湛蓝那种湖水，觉得自己渺小的就跟湖边的一块石头一样。我觉得贝加尔湖最神秘的一点就是它能安抚你，只有贝加尔湖给我这种感觉。 在我的怀里，在你的眼里，那里春风沉醉，那里绿草如茵，月光把爱恋洒满了湖面，两个人的篝火照亮整个夜晚。多少年以后，如云般游走，那笔换的脚步让我们难牵手，这一生一世有多少你我被吞没在月光如水的夜里。 高铁时代的到来，便捷的交通也让旅游成为了我们近在咫尺的消费品。就山西五 A 级景区平遥古城，早已经走出了山西走向世界。下了高铁，你就可以在古城里感受到完善的旅游服务。如果你懒得走，就可以直接选择坐观光游览车，到处走走看看，很方便。当时呢，古城管委会在打造的时候就着眼于全域旅游，还在很多的标志牌上标上了英文，还有古城里有古色古香的民宿在等待着大家去发现和体验。小吃就更别说了，说到平遥古城的小吃，旅游美食资源已经被商家整合好了，就只等你来。在吃的方面呢，他们足够动脑筋，因为我们经常去每一个旅游景点都会发现这里有很多美食在等待着大家，买一份呢会很多，我们经常会吃不完。而平遥的商家很聪明，他把所有的小吃都整合到了一家店里，你可以在那里点套餐，套餐里就包括了平遥所有的小吃，包括有油面、牛肉、油茶，还有碗托，每一样只有一小点，实惠又便宜，而且你全部都能吃到也能吃饱，所以山西平遥人的经商头脑是我们不得不佩服的。总之要感谢高铁时代的到来，要感谢我们的出行越来越方便，让山西这个人杰地灵、山好水好的地方让更多的人知道和了解。山西已经从煤炭大省转型到了旅游大省，而且还在进一步努力，尽善尽美的全域旅游已经在路上了，就等你背起背包，背起行囊，即刻出发，把旅游当作生活必需品。 我们路过高山，我们路过湖泊，我们路过森林，路过沙漠，路过人们的城堡和花园，我们路过痛苦，路过一个女人的温暖和眼泪，路过生命中漫无止境的寒冷和孤独。昨天飞走了心爱的气球，你可曾找到，请告诉我那只气球飞到遥远的遥远的那座山后，老爷爷把它系在屋顶上，

寻找你身边的优秀阅读示范社区、书香家庭、金牌阅读推广人、最北京实体书店，释放阅读种子，挖掘阅读榜样。这个夏天，再燃阅读热情。了解详情，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阅读季”。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阅读加我一个。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可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可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古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盐场，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出发！ 环球旅行家。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环球旅游广播联盟《环球旅行家》全国版特别节目。本期节目由成员台海南旅游广播国际旅游岛之声制作播出。 用脚步丈量世界，用声音聆听风景，让你的世界充满意想不到的惊喜。吃喝玩乐购，用声音把惊喜装进心里。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朋友们收听的节目来自国际旅游岛之声为大家带来的吃喝玩乐购。 大家好，我是向南。 大家好，我是陈卓。 那么这期节目将会在环球旅游广播联盟全国成员台来播出。本期的节目的主题呢，就是变化40年。那么在今天呢，我们就要在海南啊，带领大家一起去感受海南旅游在改革开放40年里的所有变化了。 说到变化啊，先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1978年改革开放到今年呢是40年。1988年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到今年是30年。而到了2018年啊，也就是今年，党中央决定支持海南全岛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支持海南逐步探索稳步推进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在这样的一个契机下呢，海南也是不断的迎来了各种机遇还有挑战。 哎，是的。而作为像我们这样滨海旅游的一个大省啊，海南在旅游业的这个发展也有长足的进步和不同的提升。那么从曾经的小渔村呢，已经是变成了国际旅游大省，迎接四面八方的游客来我们海南来观光度假和旅游。 既然说到了海南的变化，旅游的变化哈，也要跟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呢来做一下分享。2017年呢，海南以全域旅游来推进了旅游业的升级，全面提升了旅游业的效益，既关注了游客的数量，还重视了旅游消费、税收，带动了农民增收等一些指标，而且呢还推出了首批12个市县建成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还加快了建设环岛旅游公路，同步建设了绿色骑行道还有步行道，完善沿线的50个景点，启动建设50个世界一流的旅游驿站，还优化提升了滨海传统景点，形成镶嵌在海岸线的 珍珠项链。 哎，不光如此啊，像我们还会发展像海洋、乡村、红色、岩穴、热带雨林等旅游的一些业态，推进细线铁路的旅游化改造，加快三一亚邮轮母港功能性开发和拓展，启动环海南岛海上游相关的工作，力争增加西沙旅游邮轮达到这个岛屿的这个数量哈，还深入实施旅游加工程，加快旅游业与农业、文化体育、医疗体育、互联网、会展等产业的融合发展。 嗯，是的。另外呢，也要加强符合国际惯例的一些旅行促销啊，比如说加大国际赛事还有文化活动的力度，推动旅游客运、旅游标识还有公共服务设施等等一些国际化的改造。那国际游客人呢，人数已经突破了130万人次。另外在今年还推动了像亚特兰蒂斯大型旅游综合体竣工开业，努力的引进了世界著名的品牌游乐园，而且呢在2017年哈，全年接待游客总数达到了7400万人次，旅游业的总收入超过了900亿元。那这些呢都是海南旅游的一些发展的成绩。 嗯， 说实在的，说到这样的一些数字的时候哈，我们也作为海南其中一员呢感到非常的骄傲。所以呢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我们还特地的有采访了一下海南省旅游协会会长刘凯强会长，听他来跟我们做一下分享。刘会长您好。 你好，你好。 今天呢非常感谢您哈，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来分享一下改革开放40年，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年，咱们海南旅游的方方面面。其实说到海南旅游呢，真的是全国人民关注，全世界人民关注，很多朋友到了海南哈，三亚、海口、琼海等等一些各个市县已经是大家来度假休闲的必到之所。其实这么多年海南呢也是在不断的进步和发展的。那我们首先呢想跟您来聊一聊，这么多年来我们海南的旅游有了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呢？ 也就在十几或者20年前，我们国内的这些客人来海南旅游还是以团队观光这种形式为主。那么最近几年不光是海南的进步，那么同时我们国民经济不断的提升和发展，那么我们老百姓的生活水平也得到了很大的提高。那么大家呢对于旅游的需求来说，再也不是简单的这种团队观光，坐着大巴车让导游带着一个景点一个景点的看，咱们进了酒店睡一觉，早上起来吃完早餐就出去，然后逛逛景点和购物点，已经不是这样简单的，而是更多的需要有那种个性化的，同时呢还有希望能够更有创意的，甚至于符合自己这个特殊需求的主项目。那么在海南呢已经逐渐的开展起来，特别大的一个感觉就是说，现在我们的散客游已经大大的超过了团队游的比例，这一点呢已经充分说明了我们海南无论是旅游六大要素还是整个的客源结构转型升级，都已经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其实从这样的一个方向来看呢，早些年的时候，如果我们要到了亚龙湾那一片区，还有没有那么多的酒店林立，而且呢那个沙滩可能旁边就是一个小小的木栅栏，客人呢就可以随意在里面去游玩。但是现在呢这个亚龙湾片区包括海棠湾，那我们几个片区呢这个酒店林立，而且大家呢可以选择度假旅游的太多太多的可以提供给大家的内容了。 对，您说的非常对。你比如说也就在过去的十几20年前吧，咱们就拿亚龙湾举例子，除了两三家高星级的度假酒店以外，那么基本上游客是寸步难行，吃饭也只能在酒店里吃，人呢就整个就被关在酒店里了，除非你跟团队出去旅游。那么现在呢产品的转型升级呢已经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我们在亚龙湾里面有很多的购物广场、娱乐广场、饮食广场，就是让客人能够充分享受一个自己不受干扰的这种自己决定自己形成的这么一种度假生活。在一定的时间，酒店还可以给您安排更丰富的这种度假体验。那么现在很多人呢选择我可以宅在酒店里，同时呢我也可以自由安排我自己在三亚的这么一个行程，那么把自己的度假生活安排得更加丰满、更加充实、更加自我。这些方面来说呢已经为我们吸引更多的国内乃至于国际游客打下了非常良好的基础。 住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很多的一些游客除了可能会窝在这个酒店里面，还是会到处去走一走观光一下。早些年呢我们可能会有最著名的就是天涯海角哈，鹿回头吧。那现在呢咱们就更多了，而且这种五 A 级景区的话是雨后春笋般的，大家能够去玩的地方太多太多了。 这个十几年前我们发展的还不是特别完善嘛，那么到今天从交通方面的共享，还有从景点方面的这些打造，现在可以说遍布三亚各个市区和海湾地区都已经达到了一个非常完善的程度。另外一个呢，那么我觉得海南这几年旅游的发展更难能可贵的是文化方面的一个升级和进步。从我们特别是最近这十年，我们做世界小姐等等这些，包括沃尔沃帆船赛等等这些体育活动也好，文化活动也好，我们提升了海南三亚的世界上的这种知名度啊，文化形象。另外一个也为客人的消费层次和水平提高有一个很好的推动作用。更重要的是，我们三亚旅游从业者也好，还有我们很多的城市的管理者也好，我们的见识，我们的管理水平也都得到了充分的提高。另外一块呢，我们的服务理念的创新，以前是我们学别人，现在很多人都在来向海南向三亚来取经。这方面呢，不光是我们硬件方面的进步，更多的是我们一个服务理念方面的进步。我们可以说一段时间我们引领了中国度假酒店的这么一个风头，所以说呢，在这一块来说呢，我们各方面的进步来说呢，一个是得到了游客的认可，更多呢也得到了旅游业界相关的这些业态的各个方面的管理者的和经营者的一些认可，就是我们一个很明显的一个特征。 这些年来呢，我们海南的旅游的这种长足的发展或者是变化哈，大家都是能够有目共睹的。除了刚刚您说到这样的一些赛事对旅游的带动啊，还有这个酒店啊、景区啊，另外呢还会有一些新兴的，比如说这个游轮，咱们三亚呢也是一个游轮码头。 这个都是随着这个经济发展、产业升级、客源结构的升级所带来的一个同步的这么一个提升和进步吧。的确，你作为一个国际旅游岛，甚至于作为一个更在国际上非常知名的这么一个海滨旅游度假目的地，你的确需要方方面面还有各种渠道来源的这种度假游客来给你整个的客源市场不断的丰富和不断的提升。所以说呢，特别是你看现在我们这个游轮港的打造又带来了很多的这个游轮的这种消费的客人，那么这一点上来说呢，第一凸显了这个海南不断的旅游国际化进步的这么一个特点，另外一个呢也不断的为更多的国际国内的游客来海南旅游提供了多种多样的渠道。 现在海南的利好消息呢也是非常非常的多，包括前不久呢我们刚刚有一个对59国赴海南入境免签这样的一个政策落实了之后，也会有更多的一些境外的游客来到海南。 对，没错，这个情况对于我们旅游从业者来说，特别是对在海南做旅游这个投资的朋友们来说是一个非常利好的一个消息，更加方便的这些国际游客来海南旅游。因为国内游客呢虽然这几年为海南的旅游进步和提升呢提供了非常坚实有力的帮助，那么更重要的是我们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国际游客来到海南，因为这样的话呢能够弥补一些国内游客所带来的比如说淡旺季的情况啊，还有一个消费层面比较单一的情况啊。因为国际游客你各个国家来了以后呢，那么他的消费也好生活习惯是丰富多彩的，那么这样能带动海南更多的和旅游相关的产业呢共同的进步和发展。因为你未来海南还要引进很多主题公园，你需要这些国际游客能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消费层次的提升。在这方面59国呢我是非常的看好和有信心的，因为海南经过这么多年几十年的发展和打造，除了它的硬件的这些水平，另外一个我们的服务理念呢、创新理念以及文化理念这方面都不断的提升，其实很多国际游客是希望能够来这里做一种不同于其他地方的这种度假体验的。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59国免签的政策呢，可以说又为我们这个海南的旅游发展呢起着一个非常重要的推动的作用。 好，非常谢谢海南省旅游协会刘凯强会长跟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分享哈。这个改革开放40年，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年，说实在的，这个旅游呢是一步一步的在发展过程当中，可能最开始呢也会有一些不完善，或者呢 是不到不被大家所认可这样的一些情况出现，但是现在呢很多的不管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朋友来到了海南旅游，而且呢这样的一种旅游呢是让大家觉得说很有值得去体验的一些项目，可以在旅游的进行过程当中。 是的，也是希望啊不管是这个国内的还是这个国际上的所有的这个游客朋友啊都可以啊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国际旅游岛，来到我们海南来旅游观光度假游玩。 以上为您播出的节目是环球旅游广播联盟环球旅行家全国版特别节目。